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七集，答案昭然若揭。这个时候，连脑袋最不灵光的厨子都明白过来。小女孩声音冰冷地说： 你们说我在说谎，其实我也不算说谎，那些话根本不需要编，因为过去的三个月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。我傻，跑到武汉去见网友，结果被他搞大了肚子，他不要我了，我只能回家，结果孩子不能打掉，医生说七个多月了，不可以打胎，很可能以后再也无法生育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我根本不想要那个孩子，但妈妈说不希望我以后后悔，也不希望承担那种风险，孩子由他们来养，让我把这个东西生下来。 小女孩抬起那张满是泪痕的脸，视线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 我没你们聪明，没你们有用，但我只想好好的活下去，过日子。那三天以前我就住院了，第二天晚上我把那个东西生了下来。 唐默眸光一闪，其实小女孩的话里还有两个很明显的漏洞，其中一点，她说妈妈不关心黑塔的问题，不上班后就在家帮她补习功课。如果他的妈妈真的不害怕黑塔，还有闲情关心女儿的学习，那为什么要在第二天晚上说出那句不要怕？黑塔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是前后矛盾。唐默本来以为小女孩是谎话没编好，现在看来，那句不要怕是让她不要怕，努力地把孩子生下来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不要怕，只要你好我就好。这是在说作为一个母亲，她会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，不让她的孩子陷入绝境。小女孩表情凶狠，但眼中却划过一丝后悔和不舍，她语气坚定。 那天晚上她在哭，我失眠了，没忍住杀了她。我用枕头捂着他的嘴，他慢慢的就不哭了。我杀了他，能算是杀吗？他是我的孩子，我给他生命，我为什么不能拿走他的生命？他根本不该存在。 林乔忍不住地说： 你可以不给他生命，你怀上他是个错误，是你和孩子父亲两个人的错，和他无关。但无论如何，你给了他生命，他就有活下去的资格。你是在杀人，他会毁了我的人生。我才十五岁。 小女孩难过的眼睛又红了起来。唐默淡淡地说： 他才刚出生。 小女孩忽然噎住，她默默地低下了头，不再说话。这个真相和唐默想的不太一样。他本来以为小女孩是失手杀了某个人，最有可能是她的父母，因为年龄小太天真，所以她没有什么负罪感，说的话也都是谎话。真相却是小女孩是故意杀了人，杀的还是自己的孩子。她憎恨那个孩子，恨不得他去死，所以哪怕被人揭穿，她也毫无愧疚，波澜不惊。厨子激动地搓手， 所以咱们是找到那个偷渡客了吧？咱们可以不用死了吧？那个大鼹鼠要的是他，不是我们。 这话说的有点刺耳。李斌皱了皱眉， 他已经承认他是偷渡客了。 唐默说， 你的异能是什么？ 偷渡客和正式玩家一样，必须拥有异能。小女孩刚才被大鼹鼠抓住，差点吃掉，他都没表现出自己的异能。唐默想了想， 和那个手电筒有关吗？ 小女孩抹了把脸上的泪。 你想知道我的异能？ 不只是唐墨，洛风城也说， 应该和那个手电筒有关吧。 小女孩握紧了手指，突然发出一道奇怪的笑声。 是，就我是偷渡客，你们要把我送给那只鼹鼠。妈妈死了，爸爸死了，我也要死了，你们也别想活。 刹那间，一根巨大的火柴出现在小女孩手心。可能是因为刚生过孩子，即使拥有异能，体质提高，小女孩还是十分矮瘦，这火柴几乎有她半个大。她挥舞大火柴朝众人奔来，第一个冲向的就是刚刚幸灾乐祸要她去死的厨子。 想了你，我死了你也别想活。 大火柴的威力众人刚才是见过的，看到小女孩凭空拿出一根火柴，所有人都错愕不已，唐墨更是惊讶的一时没反应过来。这根火柴和唐墨的火柴外形一模一样，如果真的是唐墨的火柴，那这根火柴可以把大鼹鼠打得倒退两步，其威力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。厨子并不知道火柴的威力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昏过去了。他看到小姑娘冲他奔来，下意识地想接住火柴，同时一拳向小女孩的肚子砸去，但他的手还没碰到小女孩的衣服，那根火柴就轰的一声砸在了他的头顶。砰，厨子的脑袋被砸出一个坑，鲜血直流。这个场景无比熟悉，唐墨也曾经用同样的方法失手杀死了小偷钱三坤，但厨子却没有立刻死亡，他痛苦地倒下去，很快脸上便流满了血。他身体抽搐，小女孩直接挥起火柴又要砸上去，谁料一个黑色的影子快速地窜过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大火柴。大鼹鼠锋利的爪子牢牢抓在大火柴上，难掩兴奋。 马赛克的火柴，美味的火鸡。黑塔，今天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又给我送来第二根。 大鼹鼠爪子紧握，话还没说完，那根火柴就被他折断，火柴头落在了地上。大鼹鼠一下子呆住，眨了眨小眼睛，呆呆傻傻地看着断成两截的火柴，仿佛上世纪美国动画片里被按下暂停键的动画玩偶。 不，马赛克的火柴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掐断？这不是马赛克的火柴，你骗我！ 大鼹鼠眼中闪过一丝凶狠，他唰的扭头看向小女孩。小女孩脸色苍白，颤颤巍巍地往后倒退几步。大鼹鼠尖笑一声，快如闪电，一巴掌拍在了小女孩的头上，瞬间脑浆四溅。大鼹鼠用爪子抓住小女孩的双手，俯下巨大的头一口咬在了小女孩的脸上，扯下一块血淋淋的肉。女大学生吓得脸色煞白，瘫坐在地上，转头不敢看一眼。厨子倒在血泊里，生死不知。黎文和李斌也看不来这么血腥的场景，和女大学生一样扭头不看。唐墨倒是没有防备地多看了几眼，他很快转头，余光里瞧见洛风城竟然眼也不眨地看着大鼹鼠吞吃小女孩的场景，眉头紧锁，仿佛在思考什么。浓烈的血腥味充斥着整个洞穴。当大鼹鼠吞咽磨牙的声音消失后，唐墨转过头，地上是一滩浓稠的血，几根骨头躺在血液里，被鲜红的血液染湿。巨型鼹鼠拿了小女孩的一根肋骨，开始剔牙。他一边剔出牙缝里的肉，一边用阴恻恻的目光看着剩下来的几个人。黎文、林巧、李斌都不可避免地跑到一边，不断地呕吐。唐墨忍住了浓烈的反胃感，走到厨子身边，探了一下他的鼻息。他沉默片刻，转头说： 死了。李文三人神色变了变，没想到厨子还是被小女孩一根火柴砸死了。大鼹鼠不屑地说， 这根冒牌的马赛克的火柴真是不行，如果是真的火柴，在砸到他的一瞬间他就肯定死了。这个骗子的东西只有真品的两成质量，不过他的异能倒是挺有意思的，复制24小时内见过的任何物品，每天上线两次。可惜异能等级太低，只能复制一些没用的小东西，他可不能真的复制出来。 唐默说，你知道他的异能？大鼹鼠理所当然地说， 我都吃了他了，黑塔当然把他的异能告诉我了。这个臭烘烘的偷渡客，要是他能把马赛克的火柴真的复制出来那多好，那我可以考虑不吃他，要他每天都给我复制火柴。 洛风城说，他的异能原来是这样，那手电筒就说得通了，他一下子来到黑暗的环境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照明，正好他24小时内见过手电筒，就复制出了一个手电筒。唐默赞同的点头。从一开始，唐默最怀疑的就是小女孩。他们被拉进这个公塔游戏前是白天，大白天的，为什么一个小姑娘会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？哪怕她是真的一直将手电筒拿在手上，进入游戏的时候也拿着它，但是从那么长的地道里滑落下来，身体被不停乱撞，唐默都被撞得头晕眼花，一个小姑娘居然还死死拿着手电筒，没让手电筒被撞飞，这说不通。 叮咚，支线任务二，找出那个该死的偷渡客，完成。 清脆的童声响起时，唐默莫名觉得他似乎有点高兴，是因为杀死了一个偷渡客吗？唐默此刻并没有游戏胜利的高兴，他目光平静地看着地上的两滩血迹，厨子的尸体还躺在血泊里，恐怕现在已经僵硬冰冷了，而小女孩只剩下了几根骨头。大鼹鼠又拿起她的一根肋骨踢另外一侧的牙齿。洞穴里，黎文和林巧还在呕吐，唐默沉默地看着两滩血，抬头说， 你刚才说马赛克的火柴很厉害，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 大鼹鼠叽叽地笑了一声， 那是又硬又刚，最重要的是能烤出很美味的火鸡。 刚刚吃了一只火鸡，又吃了一个偷渡客，大鼹鼠心情明显不错，他揉了揉脑袋， 对啊，把你的火柴拿去烤鸡确实不大好。那这样，我送你一个火鸡蛋怎么样？ 大鼹鼠开始刨地，他三下两下就刨出了一个大洞，露出数不胜数的白色火鸡蛋。 你们人类是没有办法孵出火鸡的，但火鸡蛋也很美味了，我忍痛。 大鼹鼠从成千上百的火鸡蛋里拿出一颗再普通不过的白蛋，双眼一闭，肉疼地递给唐默。 喏，这颗蛋拿去吃吧，别说我小气，我鼹鼠叔叔可是地下城里最善良最可爱的小动物了。 叮咚，获得支线任务一奖品，巨型火鸡蛋。 接过白色火鸡蛋，唐默发现鼹鼠的皮毛更加油亮，体型也似乎大了一点。难道吃偷渡客真的能增强力量？不过大鼹鼠的脑袋旁边似乎还有一点黑漆漆的雾气，唐默再定睛一看，那些雾突然不见了，大概是他看错了。黎文说， 啊，那我们有没有火鸡蛋？我们也帮你烤了鸡，至少帮你找到了偷渡客吧，有奖励吗？ 大鼹鼠嫌弃地看了一眼黎文，阴险地笑着说， 奖励有啊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 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